欢迎收听多人小说剧《北斗》，晋江文学城孟西石原著，声容文化制作，喜马拉雅荣誉出品。 老管家吞吞吐吐，不肯一起。岳定堂倒是知道原因，现在外头谣言满天飞，尤其是员工馆闹鬼的传闻，一日胜过一日，甚至连负责看守的巡捕都信誓旦旦地说自己曾经见过杜运宁站在窗边往外凝望。这种情形下，其他人自然也风声鹤唳，草木皆兵。林月二人也不勉强他，岳定堂自己有钥匙在手，直接就可以打开前楼的大门。一股尘封的气息扑面而来，裹挟冰雪的冷，卷作一团，阴冷干燥，没半分令人愉悦振奋的元素。这栋小楼的主人才离开多久而已，人气儿就已经消失得一干二净了，甚至还有点鬼气森森。难怪老管家就处在外边不肯进来。岳定堂先去楼下的佣人房，林叔则上楼去了杜运宁的房间。该看的上回都已经看过了，实际上并没有太多可供发现的新东西，但林叔生怕自己有所遗漏，依旧将每一处角落细节都重新查看了一遍。门外传来脚步声，很轻也不快。 你发现了什么？ 林叔头也没回，他以为是岳定堂，但身后没有人出声。林叔正在翻看床边的抽屉，一时没留意，直到后颈被轻轻吹了一口气。温凉温凉的一口气吹得后颈汗毛根根竖起，林叔反手一抓，抓了个空。他猛地回头，头顶的电灯忽然灭了。冬天天黑的早，外面早就已经照不见东西，灯一灭立马漆黑。他这一回头自然什么都看不见。林叔想也不想，迅速起身朝前方扑去，扑了个空。房间里没有，走廊里也没有，偌大的一栋楼，只有他凌乱的脚步声在木板走廊上回荡。 岳定堂， 我在。 停电了？ 应该是。 你刚才没有上来过。 岳定堂不知从哪儿摸出了一盏煤油灯，点上，举着灯上楼。微弱摇曳的灯光在整栋楼里成了唯一的光源，但也显得四周越发漆黑，仿佛在地狱中举灯行走，光明无法吓退黑暗，反而会引来黑暗的蠢蠢欲动。 我刚才没有上来过，你看见了什么？ 林叔就站在门口，看着岳定堂把一间间房门推开，用灯往里照看。 刚才好像有人就在我背后，但一转身又没了， 会不会是你的错觉？ 岳定堂走进来，在杜运宁的房间里转了一圈。 也许。 林叔也不确定，他甚至怀疑是自己脑袋上伤口还没有好的缘故，因为刚才猛地起来之后，现在脑袋还阵阵地发着晕。 但老管家可能说了谎。 你也发现了？ 嗯。你刚才问他袁家搬过来之后有没有闹过鬼，他神情不安，先是抓手指，然后又抓耳挠腮。在我审讯过的嫌犯里，这也正是许多人说谎的表现。 如果他在说谎，那么袁家闹鬼的事情很可能也是人为制造出来的。 你怀疑这三个人的死都跟老管家有关？ 袁斌和杜玉宁没有子女，老管家有足够的动机，而且他在闹鬼的事情上说了谎，就一定有什么事情瞒着我们。这件事也许正是解开谜题的关键。 那我们是不是可以打道回府了？现在停电了，再查也查不出什么，我该回家休息了。 现在是下午6点钟，你跟我回去换一身衣服，正好能赶上7点钟的酒会。 林叔捂在嘴巴上的手一僵，感情姓岳的还没忘记这事儿呢。林叔先走下楼，又在楼梯口站定，因为灯还在岳定堂手里。 哎，我感觉我这身衣服直接去酒会也行。 他一边说，一边自然而然地抬头后望， 岳定堂正要下楼，在煤油灯能够看见的有限范围内，林叔分明看到岳定堂身后的墙壁多了一个黑影。黑影拉得很长，可以看出是人形，可那绝不是岳定堂的影子，因为那黑影手里正抓着一把斧头，高高举起，对准岳定堂的后背。 闪开！ 千钧一发之际，林叔只来得及喊出两个字，这两个字就足以囊括所有的含义。他如果喊小心，岳定堂根本不知道要小心什么；他如果喊背后，岳定堂说不定会转身，那样就来不及闪避。半秒时间，只能看岳定堂的反应能力以及他对林叔是否信任。要是他觉得林叔在开玩笑，可能压根儿就不会动。岳定堂动了，他立马抓着楼梯扶手往前一跃，后腰重重撞在楼梯扶手上，脚步踩空，人跟着往下摔了好几阶，直到楼梯口才站稳。煤油灯从他手上跌落，碎了一地，灯石熄灭。在他扑下来之际，林叔早就跳离好几步远，压根儿没有被波及，完好无损地束手站立一旁。岳定堂顾不上去摸自己剧痛的老腰，回头就往上面看。外面微光倒映出枯枝摇曳，张牙舞爪，形似人状，什么也没有。他疑心林叔眼花看错了，又或者就是故意在耍自己。再看林叔，表情要多无辜有多无辜，就跟刚才出生的人压根不是他一样。 二位先生， 老管家站在门外，提着灯伸长脖子往里探看，却死活不肯踏进一步。 你们看好了吗？需要灯吗？ 刚才你进过屋子吗？ 哎，我一直站在外边，听见有人在里头大喊，才走近几步看看。我都跟你们说过了，这屋子夜里还是别来的好。 就算屋子不干净，那也是你家老爷和夫人的亡魂，别人怕还情有可原，你怎么吓成这样？哎，难道你做了什么亏心事才不敢见他们？ 哎呀，夫人生前不怎么待见我们，有一回她与老爷吵完架，还说袁家把她半辈子都耽误了，她就算以后做鬼也不能让这里每个人快活。 在岳定堂的目光逼视下，他的声音越来越小。 你在说谎，你家夫人根本没有说过这句话。还有，刚才你在编造袁家闹鬼的故事时，明显也在说假话。 哎呀，我哪里敢骗二位啊，夫人她生前的确…… 刚才我看见她了。 语调悠悠，飘忽清淡，如夜里一口凉气冲着老管家吹去。后者吓得一激灵。 什么？ 他刚才就穿着睡裙站在房间里，还像生前那样漂亮，唯独脸色阴深深的，嘴角还流着血。不信啊，你回头看看。 老管家差点提不稳手里的灯，他头也没回，反倒往前几步。 哎呦，您就别吓唬我了啊！这冤有头债有主，我不是杀害夫人的凶手，他又怎么会来找我呢？ 你的意思是，你知道谁是杀害我的凶手，对吗？ 林叔特意将声音压低，捏出几分阴柔尖细，慢慢悠悠。乍听还真有几分杜玉宁生前说话的腔调。老管家的膝盖再也坚持不住，直接就跪倒在地。 没，我不知道，我什么都不知道。袁家是真的闹鬼，不信你问问他们。袁家下人还有巡捕房的长官个个都说看见了。这哪里是我一个人能够生编出来的呀？ 林叔蹲下身，还带再接再厉。那头巡捕房的人溜号回来，拎着两盒夜宵，正准备给岳定堂送过来，好好巴结这位警务处杨高官面前的红人。 长官，要不休息一下吧？ 对方扬着笑脸进前，没成想打断了林叔的好事儿。 老管家一下醒过神来，大汗淋漓，神情由惧怕变为警惕，嘴巴闭如蚌壳，再也不肯开口说半个字。 你来的正好，将他带回巡捕房，好好盘问一下他与这几桩凶杀案的关系。袁家其他人也难保毫无瓜葛，先一并带回去吧。 啊？是。 此人上了年纪，可以逼问，但不可过甚，以免出了事情，得不偿失。 啊，我晓得，您放心吧。 巡捕一愣，连忙应下，喊来同僚把众人带走。 我走，快点！你们抓我干什么呀？我什么都不知道啊！ 袁家人口本就不多，两个巡捕足够应付。只是这些袁家下人原本就被凶杀案闹得人心惶惶，忽然听见自己还要被带回去关押审问，一时慌乱的、喊冤的、哭诉的，五六个人乱作一团。袁家人很快被带出来，个个垂头丧气，满面愁容。林叔略扫了一眼， 长官，都在这儿了， 怎么少了一个？ 啊？少了谁？哎，快一点点！ 哎，好，哎，都站好了。 平日里那几个人在后边小楼里吃喝拉撒全在里面解决，顶多是送菜挑粪的进出一次，毕竟这些人的嫌疑没有那么大，至今上头也没有定罪，只是出于谨慎把他们先看管起来，因此负责看守的人也就不那么尽心，甚至不会每天按时按点去数人头。 长官，少了一个叫三才的下人。 多人小说剧北斗，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